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老师，您能不能等我把话说完？我也需要一个魂环，不如这次就直接找只魂兽吧，省得不久之后再跑一趟了。 不行，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？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我说我也需要一个魂环。刚才在和孟依然的战斗之后，或许是因为他带给我的压力很大，我的魂力终于突破了29级，也达到了30级的程度，所以我也需要一个魂环来进阶。赵老师，您看可以吗？ 赵无极瞪着眼睛看着唐三，正在得意洋洋比划着手中蘑菇肠的奥斯卡，手一松，蘑菇肠掉到了地上。戴沐白邪眸中的两个瞳孔怪异地融合成了一个，马红俊这胖子张大了嘴，朱竹清的冰冷变成了愕然，宁荣荣的俏脸上多了两个酒窝，小五则激动地一把抱住了唐三的胳膊。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动作展示出了他们此时的吃惊，原因都只有一个，现在的唐三才12岁。如果是12岁的大魂师，对于普通魂师来说，那就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存在了。但是在场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，因为他们都属于其中一员。但是12岁的魂尊，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哪怕是现在实力最强，已经拥有高达37级魂力的戴沐白，也无法想象自己在史莱克学院刚刚创造不久的记录就这么被人破了。14岁的奥斯卡成了魂尊，而眼前12岁的唐三也将进入这个层次。突破30级意味着达到魂师的另一个层面，意味着前途不可限量。拥有第三魂环，实力就步入质的飞跃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宁荣荣对于奥斯卡突破30级会如此在意的原因。唐三，年仅12岁的唐三竟然也将进入这个层次，在场的众人又怎么能不吃惊呢？唯一没有因此而惊讶的就只有唐三本人了。其实他在还没有离开诺丁学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29级的程度，保持这个级别也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比他之前修炼任何一个级别的时间都长。今日与孟依然一战固然是个机遇，可实际上就算没有这一战，唐三依旧会在短时间之内突破29级的束缚，进入30级层面。 告诉我，你今年多大了？要准确到月份。 12岁0.7个月。 你们都看到了，尤其是还没有达到30级的几个人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唐三和你们一样大，但他现在就要进入另一个层次，这是努力的结果。12岁0.7个月，我想这个记录将永远留在史莱克学院的记录上，永远。 赵老师，我不同意您的话，唐三能够突破30级，这可不是努力的结果。 那你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是史莱克的学员，如果说我们是怪物，那么他就是怪物中的怪物。 哥，恭喜你了，不过我会尽快追上你的。 小五，我相信你。赵老师，您看我们可以留下来为我寻找一只合适的魂兽吗？ 当然可以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们不但要为你寻找一只魂兽作为你的第三魂环，而且呀，要替你寻找一个最适合你的魂兽。看来我们这次在星斗大森林中的时间还要延长一些才行了。 奥斯卡获得了第三魂环，唐三突破29级进入30级层面，众人可谓是皆大欢喜。毕竟在进入星斗大森林的第一天就获得了这样的结果，已经足以令每一个人满意了。众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在这种危境之中不断拉近着。第二天一早，开始了他们继续寻找魂兽的过程，只不过这一次获得魂兽的人变成了唐三，而不再是奥斯卡。 对于自己第三魂环选择什么样的魂兽，大师早就已经帮唐三计划好了。所以唐三认为自己寻找魂兽应该比奥斯卡更加容易才对。毕竟大师计划中的几种魂兽里有一些是比较常见的，只要修行年份合适就能够成为自己的第三魂环。但事与愿违的是，足足过去了两天的时间，尽管在赵无极的带领下众人仔细寻找，却始终没有找到适合唐三的魂兽。由于之前遇到过蛇婆、朝天香祖孙二人，令赵无极心中有所忌惮，再加上星斗大森林内本身的危险，令赵无极在寻找魂兽的策略上比较保守，并没有深入星斗大森林内部，只是带着众人在外围进行搜寻。尽管一路上他们也遇到过几次千年魂兽，但那几种魂兽并不适合唐三，剩余的就只是一些百年魂兽了。也不能怪赵无极以保守态度进行搜索，毕竟此行只有他一个老师，遇到低级魂兽众人自然能够应付，可一旦遇到强大的魂兽，赵无极也没有把握能保护好每一个人。这些学员可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小怪物，其中几人更是出身不凡，赵无极不敢冒险，一旦有谁出了问题，那就是致命的结局。两天时间过去，尽管食物补给对众人来说并不是问题，但每天都生活在危机四伏的大森林里，还是令众人精神高度紧张，容易感到疲惫。不过进入新斗大森林之后，正是因为这份危机的存在，众学员之间的配合也渐渐变得默契起来。唐三、戴沐白、小五、马红俊四人负责在遇到魂兽后战斗，朱竹清负责对一定距离内进行探查，奥斯卡和宁荣荣负责辅助。就算没有赵无极的帮忙，只要不是千年以上的魂兽，对他们这个小团体无法产生任何威胁。默契是需要不断配合战斗才能拥有的，这种危险的环境显然是最好的锻炼。夜幕降临，又到了该休息的时间了。在星斗大森林内是不能点火的，虽然大部分魂兽惧怕火焰，但也有一小部分魂兽极其喜欢火焰，而这一小部分魂兽中大都是致命的存在。不需要赵无极再去指挥，男学员们负责搭建临时帐篷，女学员们负责弄些食物。当然奥斯卡这家伙属于例外，直接被戴沐白、唐三他们划入女学员范畴之内。帐篷不大，自然不足以令人躺着睡觉，但每个人都坐着修炼是毫无问题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随时保持最佳的战斗状态比睡觉重要得多。赵无极身为老师，守夜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完成。匆匆吃过晚饭，赵无极让其他人进帐篷休息，却将唐三叫到了自己身前。 小三，你是不是着急了？ 寻找魂兽本就是碰运气，急也没用啊。赵老师，您放心吧，我有耐性。 现在这星斗大森林也开始变得萧条了。多年以前，我还记得这里是怎样的烦恼景象。那时候，尽管在森林外围，也随处可见千年级别的魂兽存在。可现在，魂兽却少得多了，不知道是都到森林内部去生活了，还是其他的原因。 不论是什么原因，也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。魂兽虽然凶猛，但我们人类比他们更加凶猛，不是吗？ 哦，此话怎讲？ 老师曾经说过，魂师的数量虽少，但一名魂师从开始修炼到成长为强者，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而已。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，一名强大的魂师至少也要六个以上的魂环，也就是说要猎杀六只以上的魂兽，这其中又会包括百年、千年甚至是万年级别的魂兽的修炼，要比我们人类的困难得多，否则也不会按照年份来划分实力了。尽管他们数量众多，可持续这样杀戮下去，魂兽的数量只会不断减少，尤其是强大的魂兽更是杀一只就少一只，多年以后恐怕再难见到千年以上的存在了。 大师说的对，只是魂师谁会去想这个问题呢？谁不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哪怕是武魂殿进行约束，恐怕也是毫无作用。 影响更大的是漫无目的的滥杀，一名魂师一生中需要的魂兽最多也只不过是九只，可是一名魂师一生中要猎杀的魂兽数量是多少呢？不说别人，就算是我们此行在路上遇到一些主动攻击的十年和百年魂兽，同样也会忍不住出手，而那些以猎杀魂兽为生的人，杀戮数字更是要几何倍数的增加。长此以往，魂师这个职业恐怕总有一天会到无环可用的境地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